灯笼点， 最红的对联， 贴在门两边。下一联忠厚品德世代传呐、 韩大哥夫妻恩爱到能干呐、 他兄弟当队长名叫韩全田呐、 一家人 黄金虎二有孙 有让或者虎二有孙有让人人都称赞，吵架把脸翻， 怎么不好家庭还吵架？ 不好家庭也有难唱的曲儿啊。 这一天日落西山，天色晚呐、韩大嫂背完长毛兔，我去把猪见呐、 庆田我低头不语回家转，队里丢块松木板叫我心不安，打开房门我把西屋记，丢的那块松木板戳在西大山，见木板不由我心头一颤，哪曾想这件丑事出在我的家里边，自家人偷木板叫我可曾群众染成团了， 队里丢了什么物让你今天这么难呐、 我绕个弯子把他试探看，嫂嫂他还有何话谈呐、 到底丢什么了、 丢了那这么长这么宽平平整整没有弯流过水花水花流光那团 什么呀 玻璃砖呐， 哎呀妈马的妻子们 丢的东西已被我发现，那个人有赃证在我手里边， 有证有据就按制度办，大会检讨狠狠地罚他钱呐、 就等他自己去检讨悔过自新好从宽， 像这样的人呢就是不要脸，把牌子摇街呀他也不算冤。 嫂子这件事你可真明白啊， 这话说的嫂子啥时候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，丢的不是玻璃砖是块松木板， 板是板的那个人是你还是哪啊？ 嫂子你往西屋看，偷板的那个人在咱家里边， 都是庆田呐、眼看着来到五一你要把喜事办，给你做的大立柜还缺俩大扇，别人家呀办喜事到初二天，你这个队长要结婚呐、可别太遗憾呐、打个大立柜镶上玻璃砖，画上水画上山，四季风景都画全， 这偷板的大立柜谁过去 画上个鲤鱼来我

全。马子厚，你在梦中唱吧，妈妈啊啊！我哄你说妈妈串门没回。

韩大嫂急忙把无尽呐、 含羞带愧，急忙发言，是我昨天拿的板，在一青田闯五关， 是我拿了队里的板， 是我把木板往下搬， 开会的人呐、你看我来我看你，他菩萨当人。 韩大嫂把事情讲一遍， 大家伙齐声称赞韩青天呐。 这件事嫂子你说该咋办？ 宋飞龙反大将军他怎么处理我的难？韩大嫂承认错误。 天美名传遍 天下寒呐， 哎哎哎哎呀，来了以后寒不寒？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二人转书扫情，最后再请您欣赏一段十八里相送。 山百愣没把他看出来。 神情有点怪，就好像有话不说心里埋呀，有心事就该对我讲啊，愚兄我为你解愁怀呀， 这心事良兄你早该给我解呀，怎奈你这心眼实来太一呆呀，此一番送我走后你转回书馆呐，师娘她定能为你解呀疑猜呀。 说你怪了可真怪，为什么有话不说让我猜呀？ 今日我遵父命回家转呐。 他与我专访贤弟到归宅呀， 今日分别 他日再聚呀， 月落重生 花谢还开呀， 两个人各怀心事呐， 往前走啊，哎嗨呀，真是也难分呐， 其中意义他也不是一个你猜呀，元兴 贤弟 一路行走多寂寞呀，何不吟诗抒情怀呀， 怎奈书体文章不好做， 就以这风景为题把记载， 好，就依贤弟。 娘兄，你来看。 才度日多艰难呐、啊。给妻子把柴砍呐、啊，把柴来砍呐、啊，我把先帝送下山呐、啊啊。先帝开始造化。你叫我怎去攀呢、啊、先帝开始造化。下了山呐、啊、过小河啊，游来一对大白鹅呀、啊、 公鹅就在前边扑，母鹅后边叫哥哥呀。 先帝你说话可真逗人乐呀，白鹅怎能啊把话说呀， 你看那母鹅正然对你笑啊。 在哪儿呢？ 在那儿呢。 在哪儿呢？ 在那儿呢。 也没有啊。 在这儿呢。 你 我笑你呆头呆脑像只鹅呀， 我好心送你把山下，你不该把我比呀、啊、比作鹅呀。 杨兴快走吧。眼前一座独木桥， 三百回头八十后招啊。有我搀你莫信教，莫信教。 咱二人此时此刻好有一比呀、啊、 比什么呢？ 好比那牛郎织女渡仙桥啊。 先帝你说话怎么不着调啊，没织女两个牛郎怎能啊渡鹊桥啊。先帝开始造化。 下了桥啊，进了庄啊， 一头黄狗叫汪汪啊。 不要前边男子汉呐、啊，李红妆啊。 贤弟呀、啊、贤弟你说话千思量啊，此地哪有女红妆？你放心大胆往前闯，我给你打狗你别慌，你可别慌啊。哎哎呀， 你打狗啊我不慌啊，那旁来了一帮那个木匠里有